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 2001年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我主教练怎么当，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过中国女排主教练，只能用行动来回答。闽南有一句俗话说，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老祖宗的这句话很有哲理，它完全符合现代管理学上的惯例原则和特例原则。我之所以有自信，在于我的榜样很多，从名师袁伟民到所有我经历过的教练员都是我的榜样。惯例原则太多了，取之不尽。至于特例原则呢，我相信有继承必然会有发展。所以我当上主教练时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中国女排究竟输在哪里？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一上任很快就有了头绪，最后越来越清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排坛在变更。这17年来，作为一个排球中人，无论是当陪练还是当助理教练，我无时无刻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从中国女排丢了5连冠以后，我常常回顾袁伟民带队的日子，想着当年的训练场景。中国女排当年能够勇夺冠军，赢在本身的实力基础与拼搏精神。如果说输，恐怕也就输在其中。我不止一次在反思接下来的几任中国女排状况，试图分析出女排输球的症结。这17年来，随着排球规则改变、得失分体系的变更、自由人的出现，比赛中的一切均变得对欧美列强更为有利，而中国式的快攻战术又尽被欧美对手所熟悉。俄罗斯、美国、巴西、意大利、古巴等队都能打出多变自如的快攻战术。此外，国外强队不仅凭借天生的高度、力量、体能的优势，还在不断创新，比如把跳发球当作第一次进攻开始，给对方当头棒喝，让对手一上场就有压力。他们把中国人创造的平面快攻组合发展成大型化、男子化、自由化、立体化的全方位快攻，以攻助守，以拦当攻。另外，外国强队多是老牌教练或者是学者教练，他们把现代科学成果融入训练之中。外国队员不但身体素质占有先天之力，而且普遍心理素质不错，比赛中若制约不住，很容易打疯了。大起大落的波动已经不多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平原放马，易放难收。事实证明，别人在大步前进，我们反而停滞不前。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圈内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可是新的药方在哪儿？要靠什么来解决问题？明白地说，中国女排欲重新崛起再夺冠军，到底应该凭什么？我思考的结论是，一支球队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场上选手的实力毅力，取决于场下教练的智力能力，取决于决策层的眼力定力，三者合成，缺一不可。它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三的公式，它会产生巨大的综合威力。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是队员，比赛中就靠他们打，谁也替代不了。他们的实力是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技术战术的总和，他们的毅力是拼搏精神和心理状态的交融。实力是第一性的物质基础，毅力是第二性的精神力量，两者互相促进，互为作用。这就要求教练员不能有后顾之忧，目光一定要放远，不必拘泥眼前得失，精心组队指导，不走弯路。核心阵容的成熟期尽量缩短，战术设计要顺应世界潮流，队员团结一心，抗得住强度训练，避免非战斗减员。管理要科学，队伍逢赛季时竞技状态要调节到最佳火候等等。我感到冷静地综合研究这些现象，比一心沉浸在训练绝招中找出路更有实际意义。2001年初，中国排坛人士都在关心中国女排的教鞭究竟落在谁家之手，这场掌门之争让圈外人很费猜想。按圈内人说法，当时中国女排主帅待选之人主要有几位，除去胡沁之外，81女排主教练林于婷，上海女排主教练蔡斌，辽宁女排主教练岳金库，还有我，都是争夺女排主帅职位的热门人物。辽宁队教练岳金库是中国排坛的元老级教头之一，他驰骋排坛有40多年。岳金库教练任辽宁女排主教练以后，凭着老马识途和多年的成熟套路，将掉入谷底的辽宁女排重新打造，结果成绩一路上扬，辽宁女排全面跃进。在2000年的全国女排锦标赛上，这批东北姑娘一举夺魁。我佩服岳金库教练的带队风格和训练手段，他不愧是精通训练用兵的高手。杨浩、刘亚楠等一批新手都是在岳金库的精心调教下开始崭露头角的。岳金库教练欠缺的是他的年龄，他年近60，难以胜任女排主帅这一需要超强体力和精力的关键职位，毕竟年岁不饶人。上海女排主教练蔡斌是一位很有创意的年轻教练，他是国内5连冠队伍上海女排的主帅，年富力强，点子多，有干劲，有冲劲，但其资历和我一样略显低微，而且他当时执教的上海女排水平正在下滑。在此前提下，有人认为蔡斌在中国女排中一时还难以树立绝对权威，胜算把握性不大。林于婷教练年龄比蔡斌稍大一些，他指导81女排多年，经验丰富，他训练出的军中名将如林，如赵蕊蕊、王丽娜、宋妮娜、白雪等人各具特色，也都正在当打之际。林于婷人缘很好，执教老道，我一向很敬重他。圈内人评价林教练作风踏实，为人诚恳，业务精深，与排坛各界的关系都不错，有深厚的人气基础。有人说林于婷美中不足的是从来没有在国家队任教的经历，只怕 要有个适应过程。应该说，上述人选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都是国内的优秀教练员。话说回来，如果说我一丁点儿也不想当主教练，那也不够实事求是。我当时的想法是，我的资历还不够，人微言轻，是不会轮到我的。当中国女排主教练职位明朗以后，我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激动，相反，我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做不到胸有成竹，就做不到早有胜算，所以我只能低调出场，低调选人，低调上任。我高兴的是，我多年的一些思路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落实在训练之中。我欣慰的是，排管中心领导为我配备了很好的领队和教练班子，家里人全力支持，使我马上行动，开始挑兵选将，制定训练计划。其实，无论做什么，都少说，多做，保持一颗平常心，顺其自然最好。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 2001年2月2日，当中国排协宣布陈中和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时，各界人士反应是不太看好。屈指算来，陈中和是从1981年起中国女排的第9任主教练。在球迷眼中，陈中和可以说是最没有名气的主教练了。因为他从当陪打员到助理教练，一直躲在闪光灯的后面。陈中和上任伊始，便在一片疑问声中埋头挑兵选将，陈中和遭遇了议论的尴尬。且听新闻界一些体育记者对陈中和上任的评说。某报的老记者说，我们不否认陈中和有一定能力和对女排的了解，但是他这仅仅是陪练和助理的能力，票友和演员之间存在差距，副将与主帅之间存在异同。现在看了他的组队和训练，好像是国家青年队的感觉。他的下一步一定非常艰难，至少是业务不对口。可以推定，陈中和的新帅日子肯定要比他的前任还难过。某报社记者说，依我们看，新教练的产生只能说在现有条件下矮个子当中选将军，或许陈中和当选就是现在排坛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了吧。不过有一点人们可以断定，以陈中和的思路和目前的训练队伍来看，中国女排气数已尽，陈中和不是中兴人物，总有一天要知难而退的。某地方的著名记者说，教练首先要有威，陈中和能行吗？他的一团和气压不住阵，真没有任何让人相信的理由啊。不过每个教练都有他不同的手气，或者陈中和能够给人们带来惊喜。而我想的是，中国女排主帅的位置能让任何人都来玩一回吗？面对这些不信任的评论，陈中和承受了历届女排教练前所未有的压力。陈中和说，走自己的路，装不知道最好。其实议论很正常，总要有个过程，我自有解脱的方式方法。确实，陈中和在那时候没有必要用语言来表达自己，事实会说明一切的。但是这种不信任感会产生一种离心力，会影响到队员。这个起步过程太不顺利，摊上谁都会非常累。不过支持陈中和的也大有人在， 一位欣赏陈忠和的权威人士就这样评论道：十几年中国女排的失败，是到了该彻底换血的时候了，没有人敢这样做，陈忠和却做到了。从五连冠以后，所有教练组队都是走部分换人的办法，为什么走不通？我想这就是国情队情，有老队员在，心态不同，队里难有一个声音，训练难以超越极限，管理难以一视同仁，打法难以突破框框，总之是队伍模式难以改变。陈忠和对女排最清楚，他敢于大刀阔斧，以新人为主，我相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陈忠和后来也用了老队员，但是情况不同了，是在新的队风已经形成的时候。中国排坛这次换帅才是摆脱功利思想的束缚，换一种新活法。陈忠和的第一枪叫人耳目一新。某网站有这样的评论：英雄不看出处，豪杰无需完美。评论说，汉高祖刘邦对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设坛拜将，据说当时也是天下哗然，一片嘘声。所以没有陈忠和上台，排坛一潭死水，有了陈忠和才引发中国排坛一片生气。有议论才证明有创意，有创意才会有生路。如果套用现在通行的选人办法，可能比尔盖茨不是人才，陈忠和也可能不是人选，因为陈忠和与历任中国女排教练相比是最弱势的一位，他或许只能空对苍天，壮怀激烈。陈忠和一没有镀金文凭，二没有国手经历，三没有员外积累，四没有论著资本。中国排坛敢于启用陈忠和，本身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事实胜于雄辩，咱们就看陈忠和四年以后的状况再定论嘛，不要一开始就打棍子好不好。不管怎么说，陈忠和在一片议论声中正式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他不但宣誓就任，而且在这一片低调声中获得了自己最大限度的主帅自主权。陈忠和这位六朝元老在第六次入朝以后，不但从媳妇熬到婆婆，而且他与排管中心签订了四年的合同，这是较为宽松的一张合约，最终目标是率领中国女排打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打进奥运会的指标并不是一定要夺冠，仅仅是取得一张入场券。陈忠和面临一个百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上有中国体育总局领导支持，下有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开发权，眼下任务不算太硬，前后有四年备战时间。这种特殊的背景加上陈忠和式的自信，才导致他敢于独断慎行，做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中国女排，外温内会的陈忠和心里自然清楚，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陈忠和曾私下说，从我当主教练的第一天起，我就想带队夺取世界冠军，只是不说而已。不过我有预感，也有自信，只要按我的路子带队，只要努力拼搏，三四年内肯定会出成绩。如果说强者创造机遇，智者抓住机遇，弱者等待机遇，那么陈忠和属于什么呢？好像都有，又好像都没有，或者这才叫顺其自然。总之，陈忠和出任主帅以后，重新组建中国女排时，人们一致的说法是他走了一条大换血之路，启用新人，低调练兵。这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为之担忧。有一个事实是，从2001年组队起，到2003年参加第九届世界杯比赛为止，陈忠和的阵容主体保持不变，主力队员只换了一个王丽娜，其他人员只是略有微调。